脚步寻找不到这扇门，相遇不过廉价的纷争，遍寻不见已过往的和风声，在我面前落地，你换不到的距离，灰色雨浪费记忆，抹去枯燥和麻痹，我清醒跌落地狱，这场雨我逃不离。跌落地狱，我逃不了。